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雨是我的汗水，千辛万辛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一样的我们，不一样的故事，就在界内界外。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超级体验团。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下半时段啊，各位好，我是论论。在今天超级体验团下半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项非常有意思的活动哈，叫做山河勇士。这个山河勇士可以跟大家先来介绍一下哈，非常有意思，也非常难度高的这么一项挑战活动哈，要完成120公里的黄河漂流，100公里的沙漠穿越，120小时的原始森林探险，360公里的环青海湖骑行，还有5000米加的雪山攀登哈，要完成这5个项目才能够获得山河勇士大满贯哈这个称号，而且完成这个项目的都是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哈。今天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把其中的一位完成了山河勇士大满贯，也就是刚刚我提到这5个挑战项目的一位小朋友吧，来请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他完成这个山河勇士当中的故事还有体会。节目开始呢，首先还是来为您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是一位16岁的小朋友张博言。欢迎博言的做客啊。节目开始先来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吧。 啊，大家好，我是张博言。 嗯， 欢迎彭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我刚刚说这个山河勇士哈，可以跟大家继续来深入介绍一下啊，是一个叫太阳守望者这样一个青少年探索教育品牌的机构哈、所推出的这么一个挑战的活动啊。太阳守望者呢也是常年通过这种户外教育的形式哈、对青少年提供很多户外方面的这种教育的服务还有教育的体验。山河勇士是他们其中的一个项目，也是挑战和难度最大的哈。节目开始我跟大家来介绍了这个环青海湖哈，300多公里的骑行哈，包括100多公里的这种沙漠穿越。其实我平常也会接触一些户外的项目哈，包括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也请到过很多嘉宾来分享这种户外的体验。但是作为一个青少年哈，应该完成这样比赛的目前都是像你这么大或者还年纪没有你大的哈，这种青少年朋友来完成这一系列的5个挑战。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挑战项目的时候，我会感觉挺不可思议的，所以今天也很想跟博彦来共同探讨哈，也是主要听你分享一下，是怎么来完成，这些5个挑战项目的。开始呢，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最初哈，你也是加入了太阳守望者之后哈、才知道了山河勇士这个挑战项目，然后才一个一个项目的去挑战哈、去完成它了。你最开始接触这个太阳守望者是在什么时候的事？你今年16岁大。是在几岁的时候接触的？ 我接触太阳守望者的时候是8年前吧、大概当时我7、8岁的样子， 那就是刚上小学。 对对对、然后当时我第一个接触的项目是一个木工类的项目，是搭建一个木屋嘛，然后当时是家长推荐我来的。 推荐你去，当时他们的有一个项目就是在户外啊，在野外搭建一个木屋。 对对对， 当时就去了。8岁的时候，因为本来还想问你是你自主参加还是说家长引导参加，那7、8岁的时候应该这个大部分还都是家长引导去参加的。 对 啊，当时体验完第一个那个木屋项目之后，觉得有意思吗？是自己完全纯手工，就是什么都没有啊，所有的木头什么的全都得自己来锯，然后来搭建是吗？ 对，从那个获取木头开始嘛，然后从那个，然后通过那个打磨，然后或者锯那个木头，然后来拼成那个木屋的形状，然后最后再固定啊什么的达成的。 第一次玩那时候觉得很有意思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很有挑战嘛。然后当时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吧，然后在磨那个木头的时候也没注意，不小心把手就是割了一下，然后当时也是觉得很有，就是很有挑战嘛，然后就后续的参加了后续的项目。 这是你第一次说接触到这种所谓的户外项目，因为之前可能的学习啊、生活啊、包括玩啊，可能都是在城市里比较多。这是你第一次，真正去接触所谓这种户外挑战的项目。 对，所以觉得很有挑战性。 第一次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就一直跟着太阳守望者。之后还参加过哪些项目呢？ 之后参加过太阳守望者很多方面的项目。有木工类的，就是搭建木屋啊，或者也是建造类的，比如说在一个就是很大型的一个水泥馆里面搭建一些书房，然后还有一些野外的探险，或者扫山，就是野外爬山徒步，对，然后还有一些徒步长平沟之类的项目，然后就是山河勇士这个5项挑战了。 5项挑战啊，参加之后的这些东西是你自己说参加完第一次或者参加完几次之后自己觉得哎非常有意思挺有兴趣的，是自己要去参加，还是说自己没那么想参加，但是哎爸爸妈妈这边会觉得哎这项非常好了逼你去参加？ 爸爸妈妈会考虑我的意见吧， 考虑意见啊， 他们会就是他们有什么项目他们会告诉我，然后我觉得很好我就会参加了。 就是一直都还觉得他们这一系列的项目都挺有意思的， 对， 所以都一直去参加。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是8岁的时候，然后刚刚这个做节目之前跟博彦在聊哈，说第一次完成这个山河勇士，开始挑战山河勇士是2017年的时候，那其实中间已经过了5年的时间了，5年的时间都跟着这个太阳守望者来体验各种不同的项目，然后最终开始挑战难度最大的这个山河勇士哈。山河勇士刚刚我也说了，我看到这个挑战的时候都觉得我自己可能 完成其中的一项都比较困难哈。120公里的这个黄河漂流，100公里的沙漠穿越，120小时的原始森林探险，360公里的环青海湖骑行，还有5000米以上的雪山攀登哈。你刚开始听到这个山河勇士这个挑战哈，你肯定也知道这五个项目分别都是什么。 对， 你听到之后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有信心说这是一个我能完成的事吗？还是说哎呀这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看看别人去挑战就好了？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也被吓到了，他那个很多的数字嘛，也挺 吓唬人的， 对，挺吓唬人的。300多公里呀，5000米呀，就是这种数字，看起来就很难完成。我当时也觉得自己很难，但是还是想挑战一下， 还是想挑战一下。 对， 就是刚开始看到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虽然很难，但是你觉得自己想去试一试。 对， 这个挑战这五个项目，我不知道你第一次跟你父母哈，跟爸爸妈妈说的时候，他们是什么反应？因为可能作为成年人来讲，他们可能对这些数字，或者说对这些挑战，他们会更了解一些，他们可能有一个更明确的概念，说哎呀，这个多长多长，他们第一反应是什么？ 他们觉得也很难吧，他们可能觉得自己很难完成，但是他们其实也是很鼓励我去参加的，他们觉得这些对我很有挑战，然后对我以后的成长也很有帮助，还是就是鼓励的态度嘛，让我去参加一下。 你爸爸妈妈是户外运动的爱好者吗？他们平常会去一些户外玩一些项目吗？ 他们不会，但是他们鼓励我嘛， 很鼓励你， 支持我去，对， 很鼓励你去。所以你真正下决心说哎我要挑战这个项目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2017年左右嘛，看到这个山河勇士这个五项挑战，然后我觉得虽然很难，但是还是想挑战一下。我觉得这五项虽然很难，但是也是以后很有趣的一段经历。 所以就2017年的时候就下决心啊，说要挑战一下，但爸爸妈妈这边也很支持。所以这个挑战哈，不是说我们一次哈完全去达成哈，就是说你去完这儿之后马上紧接着去哪儿，而是说在一定的时间，哪怕啊是几年的时间之内，你分别去挑战啊，只要达成了这五项，完成了这五项，就可以获得这个山河勇士大满贯的称号。像博彦这五项挑战呢，也是在差不多是3年之内完成了这五项挑战。所以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哈，肯定会有一些针对性的训练哈，不可能说啊，我觉得我自己行了，然后不经过任何训练就去了，这也是不科学，这也是对自己不太负责任的。所以，做了哪些针对性的训练吗？ 比如说在青海湖骑行之前，我做了一些关于那个自行车骑行方面的训练，就是因为它的360公里也很长嘛，就是如何能持久的骑行啊，骑行技巧一些。然后沙漠之前我可能做了一些体能方面的训练，因为沙漠就是徒步嘛，然后在沙漠之前我可能在家里做一些俯卧撑啊，或者波比跳一些就是相关的体能方面训练，然后雪山攀登这方面我可能在攀爬之前我学习了一些就是关于背包收容的知识，因为在爬雪山的途中也是很艰难嘛，然后也有高反的一些压力，然后就是要学会那些背包收容，也是对自己很有帮助，能减小自己的压力。然后在黄河漂流之前，学了一些关于皮划艇的知识，就是怎么操纵皮划艇，怎么稳住平衡，或者比如说怎么在岸边自己独立上下皮划艇，因为它很容易翻嘛，然后就是一些操纵的技巧，就是怎么往前走啊，往后退啊，或者急转啊，因为黄河浪也比较大嘛，还学习了就是翻船如何，如果翻船了的话如何自救，就是对，然后雨林的话我学习了一些关于食物方面的知识， 对，120小时哈，120小时你得吃饭呀， 对，就是在前行之前我们在那个小镇上嘛，我们学习了一些就是如何就是带一些比较好做的就是比较好烹饪的食物，然后又方便携带又不容易坏，还能补充那个我们一天运动所需的能量，学习了一些食物方面知识，然后也在一个价格之内就是采购了相应的食物，对， 都是进行了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这个准备和训练哈，所以这些训练也都是这个太阳守望者他们在每次挑战之前说给你布置下来的，说建议你哈要怎么去练一练，还是说你也有很多东西是自主去找的，比如说在网上看一看啊，做什么训练比较好？ 在来之前也是了解了一些相关方面的知识嘛， 嗯， 然后在就是第一天的时候，他们会带着我们进行一些训练， 嗯， 然后事先也是做一些准备， 嗯， 就是两方面的训练， 两方面都会有， 对， 嗯，所以你第一个去挑战的是青海湖骑行哈， 对， 这个先后顺序是没有一定的要求的是吧？ 对， 你先挑战哪个都可以。 对， 你第一项是选择了青海湖360公里骑行环青海湖哈。当时为什么第一个选择这个呢？是因为自己对骑行最有信心是吗？ 对 啊， 因为我看其他四个沙漠徒步啊，或者雪山啊，我觉得都比较有挑战性，所以我觉得我对自己的骑行方面还是有一定信心嘛。 嗯。 然后我觉得这个最轻松一点可能， 嗯， 相对于其他的，然后我就先选的这个。 嗯，当时也是自己买的公路车吗？ 不是，是那个太阳守望者方面提供 的车。 对 啊，提供的车。嗯，然后第一个就选择了青海湖的骑行。青海湖啊，其实它海拔有点高，你上去有这个高原反应吗？ 青海湖是没有的， 嗯， 然后到雪山的时候会有一点。 嗯，雪山都会反应比较明显哈。360公里的骑行应该在一天之内是可以完成的，是吧？ 啊，不是，我们分了大概5天左右， 嗯，分5天来骑的。 对， 嗯， 然后平均一天差不多是70-80公里左右。 70-80公里，第一次踏上这个青海湖去挑战，开始骑行挑战的时候，意识到，这个东西跟你想象的有什么不一样了吗？ 从骑行第一天开始吧，我可能觉得和我平常的骑车不太一样。 嗯， 因为平常骑车就很放松嘛， 嗯， 然后也很舒服，然后但是第一天的时候我们第一天的任务是90公里， 嗯， 然后上午骑了一上午， 嗯， 从出发点到中午吃饭的地方， 嗯， 骑了一上午也只骑了大概40公里左右， 嗯， 然后当时就是腰酸啊腿痛啊， 嗯， 然后问那个剩余的公里数的时候也是知道刚骑了40公里，剩下还有50公里， 嗯， 当时就挺绝望的， 挺绝望的，嗯， 对，因为当时就和我平常想象的骑行不太一样， 嗯， 很累。 是， 对， 嗯，你们那青海湖是几个人一块去骑的？ 我们青海湖大概有13-14个人左右 啊，哦，那人还挺多的。 对， 算上老师在内是吧？一共13-14个人。 我们是分梯队骑 啊，分梯队，嗯， 就是骑得快的可能在前面吧，第一梯队， 嗯， 然后几个梯队之间可能会隔着1-2公里左右， 嗯， 就是彼此3-4个人组成一个梯队， 嗯。嗯， 差不多， 嗯，就不是说一个大团体哈， 对， 虽然都一块儿骑，也是按照速度这么来分的哈。那你当时在这么多人当中是属于骑得比较快的吗？ 对，我差不多是在第一梯队左右， 第一梯队左右，嗯， 然后有的时候会歇一歇，到第二梯队陪着他们骑， 嗯， 然后骑的时候也在聊天，就很放松嘛， 嗯， 刚开始， 嗯。但是慢慢到后来就没那么放松了。那你按照你说的，你们到中午哈，时间过半了，但是这个里程还没有完成一半，你还属于第一梯队的。那在后面梯队的，他们是不是就会更艰难一些？ 对，我们在到达那个中午那个午餐点之前嘛， 嗯， 我们第一梯队骑到那儿已经大概休息了20分钟左右了。第三梯队的就是最后一梯队才能赶上。 嗯嗯，所以第一天是顺利完成了这个预计的这个里程了吗？ 完成了， 第一天完成了，嗯，虽然很艰难，等于下午会追得比较辛苦一点是吗？ 对，我们下午可能效率提高了一些，骑得比较更快了。 嗯，对，嗯，那你也说你在第一天骑的时候就出现身体上的一些反应了哈，比如说酸哪，啊，这种的，在第二天骑的时候这种酸应该还会伴随着你，第二天是感觉轻松一些了还是更难了？ 我们就是每天公里数不太一样嘛， 嗯， 第一天是90公里，然后第二天就大概剩60多公里左右， 嗯， 然后相对于第一天来说肯定是轻松多了，对， 嗯， 然后当时我们就虽然很疼嘛，腰酸腿痛， 嗯， 然后第一天下车也基本上就不会走路了， 不会走路，嗯， 对，然后第二天可能觉得相对轻松一点，但是骑起来还是很有挑战， 嗯，没错。 然后， 但青海湖环青海湖的路应该都是不错的吧？ 对，我们是在那个 公路上骑， 上 然后旁边也会有汽车过去，然后两边大概都是一些油菜花田或者一些草地， 一直能看到青海湖吗？ 差不多，就有一段路可能会绕远一点，然后看不到，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沿着青海湖骑，能看到青海湖， 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前两天刚看了一个纪录片，正好是拍青海湖的，当然我还想了说什么时候啊，看今年如果有机会的话，想去一趟那儿，风景真是挺漂亮的哈。 对，我第一个选择这个青海湖，其实也是一部分 去的， 对，一部分原因是那个骑行比较轻松，可能觉得，另一部分原因就是青海湖的风景确实很美。 其实骑自行车我们都知道它的难度主要在什么呢，就是跟跑步一样啊，就是在于这个坡度，如果上下坡比较不多的话就比较难，如果都是大平道的话，哎，这个就相对会友好很多哈。所以这个环青海湖的路它的上下坡多吗？还是基本是平路？ 其实大概有200公里左右都是平路吧，然后剩下的公里数可能是有上坡或者下坡，但基本上不是特别陡， 不是特别陡。 对，直到最后一天，其实有一些大陡坡吧，大就是直上直下那种，挺陡的。然后骑那个坡也是很费劲。 所以就最后一天是最难的，是吧？第一天和最后一天比较难。 对， 最后一天难度比较高哈，但是因为前面这几天都已经坚持过来了哈，就是最后一天难度再高的话咬咬牙也能过去。所以第一个是完成了这个青海湖360公里的骑行，完成这个青海湖之后是对你完成后边这四项是劝退呢，还是说更有信心了？ 其实完成这个青海湖我刚开始也是觉得很难吧，因为360公里这个公里数摆在那， 对， 然后骑完之后可能对自己有一部分信心了，因为骑到后面已经习惯了这个骑行的，掌握了一些规律啊什么的，可能就没有第一天那么累了，然后骑下来，总体骑下来之后，后续回想起来其实印象也挺好，我觉得还想再挑战一次，然后所以我觉得对后面的四项挑战还挺向往的， 所以第二个选择挑战是沙漠哈。 对， 是过了一年，2018年的时候选择了这个100公里的沙漠穿越哈。当时去的哪个沙漠？ 当时去的是腾格里沙漠 啊，腾格里沙漠， 对 啊，那也是中国这个沙漠穿越比较有名的一个地方啊，去的。沙漠穿越第二项挑战为什么选择这个？是因为自己对这项也是比较有信心的，是吗？ 因为当时是那个天气可能比较，就是大概是90月份在那儿吧，然后当时的天气也是比较适合去沙漠，然后其他三项可能觉得雪山还是比较难，然后黄河漂流，因为我从小就是不太习惯水这方面的运动， 有点怕水哈， 对，然后黄河漂流也没有选择，然后雨林其实我刚开始是觉得最轻松的，所以我打算把它放到最后，然后想最后放松一下， 就是说你其实在选择这五个项目怎么谁先谁后的时候，其实自己心里边也是有谱的哈，也是有自己的想法跟安排的， 对， 所以把这个沙漠放在了第二个。100公里，这100公里的沙漠穿越是分几天完成的？ 100公里的沙漠穿越大概也是分4-5天左右吧， 也是4-5天左右， 对，所有的挑战大概都是4-5天左右， 都是4-5天， 对， 在这途中有自己什么意想不到的故事发生吗？或者意想不到的困难发生？ 沙漠里的话，我觉得两个困难吧。第一个是那个沙漠，它走起路来就是其实不像平地上那么简单， 很费劲哈。 对， 吃不上劲儿感觉。 对，一脚趟在沙子里，就是然后可能会进一裤兜子，那个沙子，就很难受，还有就是走起路来也很慢，就是相对于平地上来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晚上吧，比较冷，然后第一天晚上也是我可能低估了沙漠里的温度吧，然后 带帐篷带睡袋那种， 对，带帐篷，自己搭帐篷睡袋，然后第一天晚上可能觉得没有那么冷，就没盖睡袋，然后 他没盖睡袋都， 对，然后就盖着衣服就睡了，然后大半夜就被冻醒了， 那肯定沙漠的这个温差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对，然后就去想去拿睡袋，但是那个睡袋那个